去。 科学放生，共同建设生态文明。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，不忘初衷，砥砺前行，香河国际家具城。光飞行的音乐之旅，至死不渝的经典守望，流行中破茧，复古中摩登。周一至周五早五点到七点 FM 九十七点四，北京音乐广播，用经典唤醒耳朵，千千阙歌，经典无复刻，畅听再巡回。 听众朋友，欢迎您收听千千阙歌，我是云云，让我们在这里一起分享动听好歌，在熟悉的歌声中唤醒昨日的美好时光。今天我们欣赏的经典名曲有安琥演唱的《天使的翅膀》， 我的爱像天使守护你， 孟庭苇《无声的雨》， 你想要告诉我说， 徐小凤《往事只能回味》， 往事只能回味， 林平为我们今天喝彩， 你我走向舞台， 张韶涵香水百合， 简简单温柔华丽的心房， 刘德华天意， 我说一切都是天意，一切都是命运， 提琴原来的我， 我还是原来的我， 林忆莲听说爱情回来过， 有一种想见不敢见的伤痛， 吴若英原来你也在这里， 原来你也在这里， 汪峰春天里， 也许有你的， F4演唱的流星雨， 陪你去看流星雨落在， 更多的动听好歌就在接下来的千千阙歌节目当中。首先我们来听许茹芸演唱的只说给你听，和安琥的天使的翅膀。 昨夜忽然梦见你，幸福记得让人哭泣，伸手心在黑夜里，除了眼泪只听见窗外的雨，我应该庆幸此生曾经遇见你，曾经爱过你，

在半海上的棒球帽，是下课相约你的暗号，手机没讯号也能收到，放学一起吃汉堡。 是一首南拳妈妈的老歌《初恋粉色系》，继续来回顾孟庭苇演唱的《无声的雨》。 在春日的清晨，耳边听到这样的雨声，感觉很惬意，是不是？希望春雨滋润你的心田，滋润辽阔大地。继续来听萧煌奇演唱的《下一个街角》。 带着满脸哀伤来到我身旁，你说路上弄丢了点阳光，这里有座铁塔往神秘地方，或许刚好会有个人进来你的微笑。未知的世界那么大，走过的世界那么小，得到的眼泪那么重，永恒的快乐那么少，别忘了去找，别忘了虚筑一条桥，就算想绑住你的脚，我陪你往未来街道奔跑。 镌刻在你记忆深处的彼岸之歌，

欢迎您继续收听千年阙歌，我是于云。钟情岁月，钟情时光，让我们在这一首首经典动听的老歌当中重新找回昨日的美好时光。刚才我们听到的是一首《你的骄傲》，接下来我们还将欣赏到赵雷演唱的《成都》，徐小凤《往事只能回味》，后弦带来的《单车恋人》，黑龙演唱的《回心转意》，和林平为我们今天喝彩。耳边听到的这首《成都》由赵雷演唱。如果您曾经去过成都这座美丽的城市，这首歌是否能够唤起你美好的回忆呢？ 让我掉下眼泪的不止昨夜的酒，让我依依不舍的不止你的温柔，一路还要走多久，你攥着我的手，让我感到为难的是挣扎的自由。分别总是在九月，回忆是思念的愁，深秋嫩绿的垂柳亲吻着我额头，会把手揣进裤兜，走到玉林路的尽头，坐在小酒馆的门口。 我会把手 千千曲歌， 千千曲歌。 Thank you.

什么话要说，还有多少泪要流。有一天我会让你为心转， 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千千阙歌，我是于云。接下来的千千阙歌节目当中，我们还将欣赏到张韶涵演唱的《香水百合》，刘德华演唱的《天意》，齐秦《原来的我》，林忆莲《听说爱情回来过》，周杰伦《晴天》，刘若英《原来你也在这里》，F4 演唱的《流星雨》和汪峰的《春天里》。千千阙歌，总有一首是你的最爱。耳边我们听到的是林萍演唱的《为我们今天喝彩》。 一个人走路总不自在，心里少了别人的关怀，大家走到一起来，寂寞和孤独不会再让天空留下一片云彩，蓝天上再不会空白，让时间变得无奈，让欢笑就停在现在。你我走上舞台，唱出心出青春节拍，为我们的今天喝彩。一个人走路总不自在，心里少了别人的关怀，大家走到一起来，寂寞和孤独不会再让天空留下一片云彩，蓝天上再不会空，让时间变得无奈，让欢笑就停在现在。你我走上舞台，唱出心中的爱，迈出青春节拍，为我们的今天喝彩。 小时候听歌是我兴趣所在，长大了唱着歌总想比赛，今天的你今天的我都十分可爱，不管说不管赢。 要到去哪里？没关系，这一刻要随意，什么全都不用理，麻烦都随他去。睁开眼一瞬间，看到蓝色的海平面，想要定格时间。画面留在这个夏天，现在起只需要让自己任性，别去想那么多不确定，自由在等待被唤醒，管他的所有的心情都由自己决定。脑袋里装着好多问题，